我在。 我送你去一个小村镇，那里有很多善良的人。 不用这样劳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对不起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 小鬼，寿终正寝的死亡，我们谁也阻挡不了。他走过去，拍了拍小姑娘那乌黑的头发。他红色的眼睛渐渐抬起，看着 KDA， 泪水又下来了。 嗯，我会长大的。 KDA 不明白，沙利文也是因为长大了，才会变成这样。AI 就像人脑，会随着阅历、教育、培养而变化，即使它是那样的简单。KDA 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奔到桌前，拿起沙利文留下的控制器看了一会儿，点按起来。大厅里的灯灰暗下去，半空浮现起之前的立体影像。他前后波动跳跃时间，找到老人描述沙利文体内的这一段。放大，他看到老人隐约指了一下沙利文的心脏。关闭影像， KDA 来到太空舱前。对不起，沙利文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出右手轻轻地拨开了沙利文右胸前的合成皮肤，露出下面的银白色金属。螺钉是通用型号，柜子里的工具刚好可以打开。他体内的电能源炉已经烧毁停转，一个小金属盒静静地躺在旁边，里面是数据卡。他将沙利文的躯体复原，将数据卡插入大厅门边的工作台，目录清单里多出了一行问号。 KDA 点按下去，女声报警响起： 特种原材料不足，无法加载加工程序，提示请补充，特种原材料不足，无法加载。 紧接着工作台自动移开，露出一个黑色的方洞，深不见底。 请投入原料，投入原料。 特种原料，难道就是和我一样的材料？ 他只好作罢，慢慢地回到了太空舱旁，看着老人安详的面容和沙利文乐天派的脸，越看越不禁再次涌起一阵子心痛的信号。 不行，我不能沉溺在痛苦中，我得向前。萨米尔先生，他们还需要我去寻找。 好，伸手，不要摆那表情。 有声音从天顶的扬声器中传来： 别乱找，我在电脑里，不是那铁家伙中，我复制到中控机了。 啊，沙利文，沙利文，你真的还在吗？ KDA 抬头盯着天顶四下看，一不留神，装着沙利文的太空舱突然运动起来，急冲向工作台旁的黑洞。 KDA 来不及阻拦，他就掉下去了。 沙利文， 我不是好好的吗？ 工作台一回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运行起来，隆隆声响彻整个大厅，比以往都剧烈，直到显示完工的嘟声响起。 好，伸手，礼物拿走。 罩子打开，台上摆着一柄闪耀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长刀，像那拐杖一样有着四个孔的柄。 KDA 慢慢地握在手中，沉甸甸的。 死老头，没文化，不懂设计，这个多好。 声音刚落，大厅的灯突然变成红色。 沙利问，陪老头睡会儿，你们去停车场吧。 大厅另一角的自动门刷的一下滑开，老人的太空舱自动移进墙上的孔洞，阀门闭合。 艾利克，我们走吧，他们要休息了。 两个孩子不说话，点点头。空荡荡的停车库，大铁皮立方盒只剩一个。 KDA 明白沙利文的用意，径直走上去，右手握住刀柄，通入气流，依着他发出的熟悉的红光线切割起来。 是蝶形飞船吗？ KDA 从底下升入驾驶室操控起来。飞船穿入升降井，越升越高，入口铁门和上次一样被沙海覆盖住，再也看不到了。孩子，这就是外面的世界，沙利文带你出来过吗？小女孩点点头， 出来过，白天也出来过。 哥哥，你不要总是叫人家孩子，名字。 艾利克插了一句， 哦，我对不起，这么久，我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忘了。 莉莉安， 女孩主动了介绍自己的名字，我叫凯文。 凯文，你好点了吗？ 谢谢你关心孩子。天空很清澈，只是依然不见飞鸟。显示屏上戈壁渐去，遥遥的可以看到浓雾包裹着的巨大冲击坑，大地上依然行走着无穷无尽的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。人类同 AI 和变异体的战争只是开始，世界还能改变吗？能吗？不能吗？对于 KDA 来说，火山中机器人的消灭给他的内心隐隐地增添了一丝希望，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。而当务之急并不是这个，眼前有他需要去保护、帮助和寻找的人，路还很长。 哥哥，那是什么？ KDA 的目光顺着艾利克的手望去，地形立体投影中显示一个壮硕的人形机器人。不，那并不是机器，而是辅助动力装甲。打开的面罩内露出一个缠着布条的人头，生命探测仪虽没有变红，却是刺眼的橙色。 KDA 调转方向，飞船平稳地俯冲下去，是一个中东女子。那人颈部的皮肤已经起褶，嘴唇干裂，神志昏迷，脸色苍白。 KDA 翻过笨重的机甲身子，只见金属壳右肩上醒目地印着一个白色的 U。 他试探一下那人的颈和鼻息， 还活着。艾利克，水， 快把包裹腾一下，我们把它搬上去。飞船平稳地升起，驶向茫茫雾谷之处，未知的命运悄悄地交汇在一起。远方天空蔚蓝。两年三个月前，亚洲中部战壕里，电磁枪和自制步枪的火力在一点点被更强大的武装攻击所包围。七八个军人模样的人正奋力地扣动扳机，身旁躺着几十个奄奄一息包裹绷带的同伴，眼前布满了弹坑。 头儿，顶不住了。顶不住也得顶，不能失掉阵地。 战壕内，一个希腊血统的人狠狠地咬着牙，双手握拳猛砸在指挥桌上。 他们火力太强，我们没有重武器了，子弹也不够。 话音未落，这个战士被一枚榴弹击穿了右肩胛骨，他连哼都没哼一声，换左肩抵住枪托，左指扣扳机。 混蛋，混蛋！ 指挥官模样的希腊人似乎已无计可施。 头儿，引线准备好了。 坑道中躬身疾步跑来一个德国血统的人，他行了一个军礼，手里攥着一个金属小方盒，连着一条通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线。他打开金属盒，露出了红色电钮。希腊人接过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。 你们撤到后面的防线，我留在这儿。 撤退？ 我绝不撤退，死也要死在这儿。孩儿，你不能抛弃我们。 德国血统的人急了，眼球瞪大，说着一把将那小盒夺了过来。 死什么死，胡说八道，后面就不需要你们了吗？收拾东西，赶紧给我走人。 希腊人朝着战壕里的残存者一边挥手一边高喊，战士们只是回头看看，手指继续扣着扳机，双目紧盯前方，一串串光点射向远方，彼岸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传来。 走啊！ 希腊人把电磁手枪抵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，军人们依旧不动。无奈，他只得先朝自己的小腿开了一枪，鲜血急射而出。众人见他来真的，便不得不放下发烫的枪身，转过身来，眼圈发红，咬着牙面对这位指挥官。把引信给我，他对着那个德国血统的人说。一只布满了泥和血的大手伸过来，沿右边的紧急通道离开，带上活着的人。希腊人的枪口一丝也没有离开头的意思，士兵们只好纷纷把脚下还在喘息的人架起来。不要管武器弹药，撤得越快越好。士兵们显然训练有素，很快便按照他的指示，依依不舍地按照次序顺着简陋的通道离去。战壕前传来震荡的地面撞击声，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正迈腿朝这里逼近。握着同伴的背影，希腊人舒了一口气。这条战壕挖在两山之间的一条狭窄地带，本是易守难攻，现在却失守了。他把枪放在桌子上，里面其实早已经没有子弹了。他手里握着那个引信，静静地坐着。地面的震动越来越剧烈，此刻他没有指挥的劳心，他仿佛轻松了许多。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折弯的烟，撸直，点上火，默默地抽了一口。来吧，怪物们！一个四轮自动无坐力炮冲入了坑道，朝他转过炮筒瞄准。战壕前，三只五六米高的重装甲犀牛机器人正在践踏着大地上的一切，大块的土石被震落。人类万岁！高喊声中，他按下了红色按钮，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从两山之间传来，带起超乎想象的巨型塌方，那些无人杀人机一起被巨大的滚石撞倒砸扁，连同他一起被埋葬，灰幕遮天。山口被堵住了，堆起的土石之墙成了他与亡故战士们的丰碑。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不禁转过头来，泪流满面。让苍天保佑这位英勇的斯巴达人之子，让他和已故的战士们团聚，引导他的灵魂与祖先们一起平复他身上抹不去的创伤，赐予他的灵魂安息与永生。高耸的半球形岩石大厅中央，一个穿着精致素木白长袍的老人正双膝跪地祈祷。大厅里围站着不少女人和儿童，一样的低下头，跟着老人一起一句句地重复着一些话。半球形的屋顶一直连接到地上，一扇朝南开的窗户斜在屋顶的45度角，阳光从那里照进来，投在地面的圆心。墙壁上细细地刻着数不清的人名，阿拉伯文、汉字、英文、俄文、法文，整齐的排列，神圣而肃穆。老人站起来，人群自动地分散开一条路。他朝市中心走去，那里有一个石台，他把帽子戴在头上，把脸置于阴影下，双手握起石台正中的一支笔似的东西，又慢慢地走到大厅一角站定。周围喃喃的念咏声停止了，万籁俱寂。老人蹲下，手中的笔尖微微发出红光，他在墙壁上的空白处一笔一划地书写起来，淡淡的灰粉随着笔尖的游走而轻轻飘落。新刻出名字与旧名字共沐着这神圣的时刻。一个人名，两个，三个，人们垂手，十指相扣，捂在胸口。有几个女人的眼角偷偷地流下泪水，她们有些已是垂垂暮年的老妇，有的还只是青涩年华的少女，在为亡故的儿子和心上人而悲痛。 爸爸，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，嘶哑稚嫩，带着哭腔。 爸爸，我要爸爸。 老人依旧书写着， 并没有因为这小小的骚动而削弱庄严与肃穆，直到写完起身，恭敬地把笔插回石台上的孔洞中。遥远的笔方又传来了隐隐的枪炮炸弹声。 父亲！ 缠着头巾的棕皮肤女孩穿着镶嵌着装甲的军服，把齐腰的长发扎成马尾辫，挺而飘扬，背着一柄极速导弹发射器，腰间挂满弹头，风风火火地推开石屋的门，没等里面的人来得及反应就闯了进来。 苏哈，我告诉过你不要总这样莽撞。 老人脱下白袍铺在床上，轻轻掸去上面的一点灰尘，平整恭敬地折叠着。 父亲，每天都牺牲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保住一个城市，值得吗？ 混账！ 老人回手一巴掌扇在了女孩的脸上。 你， 女孩毫不示弱，右拳举起似乎就要和老人对打，但顿了一会儿又轻轻放下。 父亲，这些年就为了守住这里，有多少人牺牲了，你每天都在墙上刻名字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这样值得吗？是城市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？ 苏哈，我不允许你再问这个问题，你是在亵渎神灵和圣城阿拉莫迪耶。我们不能失去这里，失去这里是对祖宗的背叛，失去这里我们将万劫不复。 父亲，父亲，东边山口连指挥官都殉职了，防线也被突破了，刚刚又炸塌的山体勉强堵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十年来第一次被逼到这个地步，父亲，我们必须走，带着大伙离开，敌强我弱，我们不能寸土必争。 女孩的声音非常高亢，旁边几间高低错落的石头屋子的门打开了，有人探出头来往这边观看。老人没有说话，走过去把木门关上，插上栓，又推上了窗子。 苏华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在我们的祖训上，圣城是神圣之城，守卫圣城是每一个人民的责任和义务，不这么做死后就无法升入天堂。 哼，去他的万劫不复，那只是祖训上骗人的把戏。 混账东西！ 老人说着又要伸手打，却被女孩用左小臂挡住，力量反传导进他干枯的肩膀里，他无法再前进一分，他只得放下。 我老了，管不住你了。 女孩转身望了望挂在墙上的一张三人合照，低头沉默不语。 苏华，你很关心大家的安危，我是懂的。 父亲，我明白你也是，可你的方法不对，难道只有祖训才能给人找到出路吗？ 苏哈，你不要质疑，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比祖训更能凝聚人心的事。世界变了，一个个的人已经活不下去，人类必须再次团结起来，没有一点隔阂的团结起来。没有我们祖训的力量，这做得到吗？苏哈，你应该明白。 父亲，你这样守下去不就是让大家死吗？那些机器人占据了那么大的世界，他们有多少资源，我们有多少资源，他们有多大的回旋空间，我们呢？ 我们必须死守这里，这是规定，死亡不算什么。 老人坐在了椅子上。 父亲！ 老人的眼睛看着别处，毫不理会女孩的焦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。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就是我